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1集。陈大老卷16，回国，何家有女无双。上，说起 HE 这个人，也是摄影界的异类。其他大师的作品都是由工作室的人亲自装进精致的盒子，亲自送过来展览的，也只有这位随便包了个纸盒就拿来了。工作人员在拆纸盒，审核人员试图再联系何晨的助理，询问他能不能送一幅风光作品来展出，这大概是他们环球大厦最后的底线了。他一边打电话，一边随意地看向工作人员的方向。工作人员身边就停了两个人，一边闲聊一边等着看何晨的作品，都有些不太在意。纸盒包装得很严实，拿剪刀划开，里面的作品显露出来，是经过处理的图，还有一层防摔的泡沫。工作人员将泡沫扯开，里面的人物图显露出一角。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，尽管这不是 HE 的巅峰风光作品，以他的技术也是摄影界难得的作品。整幅作品的大小中规中矩，作品刚抽出来一半，工作人员就看到了画的全貌，手顿住。不仅是他，身边坐着的两个闲聊的高层也看到了展开一半的图，两个人几乎同时屏住了呼吸。图上只能看到一半，能够看到被拍摄人的侧脸跟脖梗，身上的血、光线、周围几乎化为虚设的背景。还没有看到全貌，两个高层都忍不住呼吸一滞。 快快快，全拿出来，小心一点。 一个人忍不住震惊地站起来。工作人员被这声音惊醒，更加小心翼翼地把整幅画抽出来，下面的表框写了这幅作品的名字，飞，作者 HE。 人物摄影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，从构图、技巧、器材、姿势、角度、布光等，再到创意，最后到模特。一个好的作品不仅取决于摄影师，还需要表现力强的模特。合成的这幅图胜在寓意震撼，更准确来说，他的人物图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人物，他的创意都建立在他已经既定存在的景物中。审核人手中的电话已经打通，那边合成的负责人疑惑地开口： 你好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合成的负责人又顿了一下，然后拔高了声音说： 请问您是？ 审核人被这一声惊醒过来，他啊了一声，终于反应过来。本来他是打电话向这位负责人询问合成有没有风光图，这会儿也顾不上这一点了，激动地开口： 没事，我是打电话告诉您的 ，HE 的作品我马上送去给各位策展人评审。 他挂断电话，然后拨给了京城这次负责摄影展的举办方。 陈明，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肖想一下中心展台了。 环球大厦的摄影展在国内外的名声都打出去了，收录的每一幅作品都是顶尖作品。但中心展台就那么一个。今年京城环球大厦的历史摄影展，京城负责方连一幅作品都没有被选入，国内的摄影起步太晚了。每次国际性的摄影展来来去去就那几位老艺术家，主办方本来想着能找到一幅入选作品就算好了，眼下竟然还有希望入驻中心展台。要是成功了，这对国内的摄影界来说绝对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强心剂， 在摄影界也绝对能够掀起一股风暴。沈和人激动地打完了好几个电话，也没能平复好心情，转而再看向那幅人物作品。这幅作品给人的冲击很大，沈和人这会儿平复好心情再次看过去，却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。人物摄影师在后期处理的时候，后期修图的人物、场景、服饰、调色这四大类经过一堆处理，突出画面的侧重感，人物会跟本人有很大的差别。沈和人想了想，问身边的几个人，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上面的人有点熟悉啊？啊？ 他这句话之后，身边几个人沉默了一下，才缓缓开口。 可不是熟悉，对方是秦六爷。 这句话一出，现场陷入诡异的沉默。秦家现在在京城如日中天，表面上程、秦、徐州四足鼎立，程家为首，实际上内部人都知道，现在秦家的风头远远盖过其他三家。不说有秦冉、陆之行，若真有事，连程俊都会站在秦家这边。程家少了程俊之后，已经隐隐有处于秦家下风之态。好半晌，又有人开口：“ 拿这个作战，秦家不会削我们吧？” 这位秦六爷年少成名，兵不血刃，圈子里是有目共睹的。沈和人又急急忙忙去跟合成的负责人确定，秦家是不是真的不会削他们。娱乐圈的人都知道秦影帝有京城的背景，毕竟他出道后凌绯闻，资源好，网上的猜测乱七八糟，有说秦影帝是军政世家，有说秦影帝的背后是个大财阀，但秦家的生活，秦修成的私人生活是不会跟大众一一汇报的，所以大部分都只是在猜测而已。接到沈和人的电话，合成的负责人也有些奇怪，他也不管现在 M 州才大早上，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合成。 昨天京城负责环球展的负责人还亲自来找我了，对我十分有礼貌。 负责人意识到沈和人话里面的意思，这位秦影帝的背景比他想象的还要深厚。 他再三问我秦影帝的事，你这边没问题吧？ 你要是不确定，让他们把画还给我，不参加了。 何晨从床上爬起来，伤口还隐隐作痛，他按了一下额头说： 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京城那边邀我去布展，我得马上出发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 合成的负责人径自说完，然后直接挂断电话。这边的合成丝毫不意外，他只是把手机扔到一边便起身了。医学组织的药都不是凡品，合成今天起来状态要好了很多，他看了看时间，早上5:30，坐在床上想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穿了衣服去剧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